北京时间11:00，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年终购车季，奥之旅年货送不停，春节前夕进店即赠新年福袋，年前订车更有机会获赠奥迪手表、奥迪自行车、行车记录仪、加油卡等丰富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8。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啊，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北京日报消息，京藏高速西三旗出口向北道路西侧的荣泽家园小区是全市首个启动最先交付的跨区定向安置房项目。2010年，为推进旧城文化区保护，改善市民的居住条件，北京市旧城保护定向安置房项目启动，昌平与西城两区对接，专门将回龙观的750亩土地划拨建房，用于安置5800户百万庄、杨梅竹、大吉片、白塔寺等地区的西城居民。中国新闻网消息，1号，我国第5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正式在全国实施，买新车需要达标才可以上牌。同期国5标准车用汽柴油全面上市，93号和97号等为代表的国4油开始停售。执行国5油零售价格标准后，一般私家车加满一箱油需要比国4油多花约6.5元，但是油的品质升级对减少大气污染意义重大。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涿州市松林店经济开发区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建设全省一流开发区的奋斗目标，牢牢把握突出项目、壮大产业、加快发展的主基调，凝心聚力，扎实工作，开发区建设发展保持良好态势。12月30号，涿州市国税局召开党委换届选举工作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和差额选举的办法，选举出新一届机关党委会书记和党委委员会成员。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不同的生命知足同一份希望。第2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03123800612，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 我是陈斌， 我是季海星， 我是张艺亚， 是张磊。 在此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着你。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把惶恐埋在镇定的表情里面，所以只有流浪可以治疗疲惫，免得两个人都轻易的沦陷。我努力把分开想的每一天，固定着等待的姿势毫无怨言，哪怕连路人都笑我可怜，证明没有改变。你说爱情就是一场暴风雪，把惶恐埋在镇定的表情里面，所以只有流浪可以治疗疲惫，免得两个人都轻易的沦陷。我努力把分开想的每一天，固定着等待的姿势毫无怨言，哪怕连路人都笑我可怜，也只能用痛来证明没有改变。你心里的血停了没有？是否恢复对爱的感受？ Hey.

人死心爱他，谁求再度听他气炸，祈求他说爱我，为何尚未等到，可能这秒事时未到。 是受罪也好，听听你哭诉，你说难过总比分手更好。 我说几多的女主角也受过煎熬， 情况坏到 他也许做 到，你信任来年一日他答应做到，通通都做到， 我也似你的无从劝告，宁愿牺牲都不愿却步。 对你好想我好，原来你习惯他一同，从来没有爱我，看得清楚我知道，不必得到不妨陪衬，但愿为你好。 他从来都比你差，仍然死心爱他，谁求再度听他气炸，而明知你爱我，我竟怕你知道，好人说我未能做到， 你落我是知己看得到，我当你是一生前途， 彼此也是沉迷盲目控制不到， 怎么可都等不到，怎去做，无人珍惜我好，无人喜欢我好，原来要学会他一途，从来没有问过，记得清楚我知道，不必得到不妨陪衬，但愿为你好。 你 该好， 他不够好， 我不够好， 我又与他拥抱， 仍然相信我会有好心得好报， 可能到某日会知道。 这世界有一点希望，有一点失望，我时常这么想。在这个世界有一点欢乐，有一点悲伤，谁也无法逃开。这个世界有一点希望，有一点失望，我时常这么想。在这个世界有一点欢乐，有一点悲伤，谁也无法逃开。

可不可以放你的心在心里，跟着我飞行，我们就可以永远不分离。每天要听一次我爱你，你说这样会感觉贴心。如果说我离去，你的心会下起雨，满天是乌云，整个世界少了空气。把你抱在怀里，我们没有言语，感觉离别前两颗心在一起。我们抱在怀里，我们不想言语，今天以后留下回忆，我们可以忘记。我爱你不言语，这一个天在哭泣。 却让风吹散我蔓延 后呢？